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视察虎门，看到九座炮台和两道排练，感叹道：“虎门就是龙蛇不能侵，虎豹不能入的金锁铜关。” 关天培为林则徐介绍着虎门军备海防。 大人，威远炮台是靖远炮台的前沿，可以封锁整个水面，但位置低，视野小，不便观察。靖远则高出许多，可以打击越过威远火网的敌船，前后呼应。靖、威、镇三台与横挡炮台都是用石灰与砂石条和糯米与红糖而建。威远炮台原有22个炮洞，末将到任后增加了14个炮洞和2个露天炮位。 林则徐问道：“九座炮台共有多少火炮？”“ 306位。 能否阻挡连墙而来之敌船呢？”“ 这要看有多少敌船了。海防大炮炮体沉重，移动艰难，只能直击，释放后重新填入火药和炮子耗时1分多钟，故而必须将306位火炮布成阵势，相互搭配，形成参差错落之火网。虎门九台是按照3条敌船同时闯关设计的，假如有3条遗船闯关，进有排练羁绊，退则风水不容。九台大炮连环轰击，再用火船下压，兵船继往开来，敌船即使坚如铁石，也难逃厄运。” 林则徐问：“官军们，广东水师能否出击洋面，驱赶外海之敌呀？” 一说出击洋面，关天培立马没底气了。“ 这，林大人，广东洋面有3000里之广啊，遗传海盗宗飘不定，水师兵分势单，在海上与敌寇奔逐并无成效，故而历任水师提督都主张有海防无海战，水师专利防守海口，不在汪洋巨进与遗船争斗。广东水师号称水师，实际是以暗防炮兵为主， 战船为辅啊。林则徐又问，这么大的工程，耗资不菲，银子从何而来呀？ 关天培说，末将出任广东水师提督时，就想在上横党岛与武山之间的狭窄处安放拦江排练，但苦于没有银子。邓大人也同意了，还给户部写了资文，但户部回说没钱没批。 邓廷真笑道， 户部是天下最吝啬的衙门，让他出钱，不等三年五载是办不成的。 关天培说， 扩建炮台用了52000多两银子，是有13行捐助的。 林则徐又问， 这拦江排练用了多少银子呀？86000两。出自何处？还是13行？ 他们肯吗？李贤插话道， 嗨，哪里肯呢，让他们出钱就像拔鸡毛，一拔就疼。 军官们又是一片哄笑。林则徐看了李贤一眼， 如此说来，你们是拔毛筹款了。 李贤向前迈了一步，大人，这种事儿本来就应当由户部拨款，但户部是个抠门衙门，跟他要钱跟与老虎谋皮差不多，但海防又不能松懈，要是英国兵船闯关入境，大家的顶戴花翎就全都报销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就地筹措，但不能向农户摊派，不然就会鸡飞狗跳，怨声四起，骂咱们劳民于奔走，累民于苛派，谁受得了这罪名啊？我们也只好请富户捐书了。广东富户有两大支，一支是13行，一支是高州、连州和琼州的盐商。官军们犹豫，怕背上敲诈勒索之恶名，下官就毛遂自荐，当了这个大铆钉，揽下这档子坏名声的糗事。13行公所在虎门有办事房，行商们每年要来巡视几次，下官趁他们巡视之时，在我的参将衙门摆了一桌酒席，请他们赴宴。他们张口一个李大人，闭口一个李将军，说奉承话，说的下官肉皮发麻。吃到半截，下官一抹嘴儿，亮出兵家本相，要他们捐资驻军。这些个行商们一听要钱，立马容颜惨淡，咂口皱眉，脸色也都张狂了，呼吸也紧促了，满脸的苦相，声声叫难，那副德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李贤是越说越兴奋啊，唾沫星子乱溅，马可脸微微泛光，这架势啊，跟钱江都有一拼。谁不知道13行富甲天下，这帮阔佬在下官面前装穷，像雌公鸡、铁仙鹤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似的，一毛不拔。下官又是武夫，没这么多讲究，官军们说缺86000，下官想多弄点，跟他们要了90000。下官挑了4个长相凶狠的兵丁布置在门口，告诉他们对付行商要严而不恶，不许打不许骂，只要他们承诺捐资90000两银子驻军而已。那几个家伙心领神会，张牙舞爪，横眉怒目，跟四大天王似的守着门口，佩刀拍得啪啪响，明白小玉行商捐不够100000两银子不许出门，茅房也不许去。军官们再次哄笑，就像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打劫了生辰纲一样，兴奋得嗷嗷直叫，86000成了90000，90000成了100000，层层加码，一点也不含糊。哎，还是李大人有办法。 邓廷真笑道，烧木啊，看来这言而不恶可不是咱们的首创啊，李贤这小子也会搞言而不恶呢。 林则徐敛了敛笑容，那谁认捐最多呀？当然是武少荣了，他一个人就认捐了50000。听李贤这么说，林则徐吃了一惊，不由得暗叹，武少荣手面如此阔大，形同广东的财神爷呀， 难怪邓廷真和玉坤都替他说话。李贤意犹未尽，大人，您别联系那些行商，他们肥马轻裘，锦衣玉食，日子过得珠圆玉润，无人可比。就是北京的王爷们加起来，恐怕也富不过他五家。他们不为公捐书，谁为公捐书啊？还好，武少荣识相，他带头捐了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行商们议出了一个分摊章程，签字画押，承诺一个月内筹银10万两。林则徐说：“李贤呀，李贤，没成想你还有这么一手，把水师营的参将衙门办成了打劫富豪的霸王寨了。这新炮由何人承造啊？”关天培说：“回大人，是佛山匠人李陈霍承造，末将把一些旧炮废炮折银2000两，另加14800两银子交给李陈霍，先令他一年内分批铸造60位新炮，重量分别在6000至8000斤之间，每位炮使用期限30年，若30年内炮身炸裂，悉数由该将赔钱另造。”林则徐点头赞许。如此浩大之工程，合计用了10几万两银子，算是精打细算了。哦，官军们，排练时用8万6，行商捐了10万，那么多余的款项如何处置了呀？大人，铁锚铁链会有锈蚀，木牌棕缆会有损坏，多余的银子留作维修经费了。嗯，林则徐点点头。关天培接着说：“二位大人前来视察，末将安排了一场实弹演练，请。”他一展手，引着林邓二人去了观礼台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靖远炮台的56个炮洞和4个露天炮位已经准备好了，炮兵和台枪兵们手持盾牌，各就各位。古号兵和信兵站到发令台上，关天培在露天炮位附近为林则徐和邓廷真设了座位。几个亲兵拿来了长方形盾牌，每个盾牌宽2尺，长4尺，用牛皮和藤条制成，很轻，但是很结实。关天培说：“演练大炮时容易炸膛，这儿离炮位只有10丈远，请二位大人当心呐！听到开炮的号令后，用藤牌护住身子，以免被飞铁打伤。”一切准备就绪，关天培用手旗发出了放筏的命令。信兵升起信旗，大虎山炮台的便兵们看见信旗之后，依次放出2只木筏，每只木筏插着一面红旗，一前一后，相隔100丈顺流而下。镇远、靖远和威远炮台的便兵们听到鼓号之后，立即跑步进入战位，从火药库提取炮子儿，拔去炮口的防雨木塞装入火药，用撞锤捣实了，填入炮子。炮兵们动作娴熟，忙而不乱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第一只木筏被滔滔江水冲到镇远炮台附近，镇远炮台的守将一挥手旗，下令开炮。林邓二位透过千里眼朝镇远炮台看去，在露天炮位上，一个炮兵用火梅子点燃炮捻儿，迅速转身后撤，其他炮兵用藤牌护住身子，炮捻儿冒着黑烟嘶的作响，那砰的一声，炮子射出炮口，拖着火光飞向了木筏。镇远炮台的40位火炮依次开炮，隆隆隆的炮声惊天动地，在江心打出一串串浪柱。 有两发炮子打中了第一只木筏，把它炸碎了。炮弁们发出一阵欢呼声。不一会儿，第二只木筏飘过来，进入了靖远炮台与横挡山之间的狭窄水道，在烟霾浪柱之间颠簸起伏。横挡山和范罗牌的便兵们喊着号子，摇动路炉，拉起200多丈长的铁链棕缆，挡住了木筏的去路。靖远炮台的60位火炮次第开火，打成一片火网。一颗炮子打中的筏上的红旗坠落水中，破碎的木片飞起1丈多高来。便兵们再次发出一片欢呼。林则徐和邓廷桢见状，也禁不住击掌叫好。关天培一脸的兴奋，对林邓二位道：“ 二位大人，木筏只有3丈长，1丈多宽，比遗船小得多，不容易打中。小号遗船10几丈，大号遗船20多丈，他们要是从这里驶过，至少得挨7、8炮啊。” 邓廷桢伸出大拇指夸赞道：“ 官军们，虎门九台果然有一种砥柱殿中流，炮城屯劲旅之架势啊，好。” 林邓二人在虎门巡视了2天，登临了9座炮台，观看了实弹操练，还巡视了虎门挂号口和13行办事房，查看了遗伤脚烟的现场。第3天，林则徐、邓廷桢、玉坤和武少荣等一起乘船返回广州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话分两头，北京这边春闱放榜后，钱江、张官正、孙建功和吴小晴4个江苏举人没有一个及第的，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。钱江哪里知道，他的考卷曾经被第6房阅卷官建为2甲第57名，还在卷上批注了比例清刚、精彩焕发的考语。可是穆彰阿是本年春闱的主考啊，他在居庸关偶遇4个江苏举子，隔墙听见钱江苛评考官，说他是写弥缝文章、做弥缝事的弥缝相爷，便把钱江的大名可牢牢记在心间了。阅卷官把钱江的考卷呈报给穆彰阿，无异于是把他推入火坑了。穆彰阿大笔一挥，在卷尾批了这么一行字： 韵语典丽迥黄，策对千言滂沛，空言无物，虚力之才耳。 有了这行考语，钱江的仕途立马暗淡无光，注定是越不过龙门了。多亏了林则徐有言在先，落榜之后到广州找他去，钱江这才依然有事可做。钱江离开扬州之后，又走了1个月才到达广州。一船拢进天字码头时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雨水撞击在街道两侧的灰瓦屋顶上，激起缭乱的水花，发出爆豆般的声响。钱江在临街小铺买了一把油伞，问清道路，冒雨朝月华书院走去。广州的初夏常下雷阵雨，雷公电母的喉咙又粗又大，稀里哗啦，声势吓人。但过不了多久就偃旗息鼓，草草收兵，就像一个冲动莽撞的小孩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天色渐晚，倾盆大雨成了淅沥小雨。钱江找到月华书院的大门，透过雨栅仰头看，只见门楣上挂着钦差大臣邢元的横幅，被雨水浇得湿透，在阵风的吹拂之下微微抖动。 钱江有点奇怪，钦差大臣邢元理应警备森严，这起码也应当在大门口设一岗哨啊，但凌星门旁可没有哨兵。钱江撑着雨伞进了行院，院子内竟无一人，只有细细的小雨声。钱江绕过池子向东学了一个弯，瞥见东厢房前有炉火，窗棂里有灯光，走近一看，宽大的出水檐下架着一只铜炉，炉膛内炭火微红，炉子上悬挂着一只茶吊子，人们煮茶大都把茶壶放在火炉上，用吊子悬壶煮茶是一种雅趣，只有讲究的人才这么做。厢房的门敞着，钱江一脚迈过门槛，只见一个人左手拿着放大镜，右手握着一支笔，在灯下写字。那个人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，蹦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， 稍等，待我把这几个字写完，陪我喝茶。 钱江还以为是碰到旧相识了呢，可仔细一看，这不认识啊。眼前人40多岁，穿一件竹布长衫，脖子上套着一根皮绳，皮绳系着一柄放大镜，脚上穿一双麻鞋，十个脚趾从鞋眼里探出来，像十个鬼头鬼脑的小木偶。这装扮一描述，您就知道是谁了，可钱江不认识。此人显然是个近视眼，头伏得极低。钱江一面收起油伞，一面问， 您认识我？ 写字的人正是梁廷南，他发觉声音不对，一抬头知道认错人了，却没有起身，眯缝着眼睛打量钱江。20多岁青年人穿9品官服，靴子和裤脚都湿透了。梁廷南的公鸡嗓子一挑， 哎，您是哪个衙门的？ 湖广总督衙门的。 找林大人？ 对，找林大人。梁廷南收了笔， 哦，既然是湖广总督衙门的，那就是一家人，来坐。 钱江问道，请问林大人在行辕吗？ 不在，去虎门了。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怎么着也得7-8天吧，我是留守的，有事跟我说就行。 梁廷南只讲了一半实话，他不回家呀另有苦衷，他老婆像一个周身芒刺的扎手吉利，嫌梁廷南经常弄回家一些破石头烂纸片，既不能吃又不能喝，把家里弄得跟个杂货铺似的，两口子经常为那些破烂拌嘴。别看梁廷南在外面光鲜快活，一回家就难以支出，郁闷至极，他喜欢在书院里头消磨时光。他请钱江坐下， 不过我得告诉你啊，林大人已经不是湖广总督了，改任两江总督了。 哦，这什么时候改的？ 3天前接到廷记，皇上要林大人销毁鸦片烟后去南京，钦差大臣毕竟是临时差委嘛。 那请问先生台府？ 鄙人姓梁名廷南，当过澄海县训导，在家丁忧，为林大人料理文案。 如此一番自我介绍，那无异于告诉钱江他不是师爷，是有9品顶戴的在籍官员，跟钱江身份对等，无需给他行礼。钱江听罢拱手作揖， 啊，久仰久仰，在下姓钱名江，是林大人麾下的知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钱江和梁廷南之间发生了哪些趣事？钱江又听到了13行的什么秘密呢？

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